持話我要見佢港獨㗎啦。係 啊， 啲人 係啊，明先得，你唔係。 話你鄧炳強交咪咁解咯，話你鄧炳強無私咪咁樣解咯，慶祝雙十喺紀念辛亥革命嗰個。 玉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嗱，講起英國嘅首相咧，就由英女王任命啊。咁呢個任命權咧，行禮如儀嘅。所以當年起草基本法嘅時候咧，講到呢個中央任命權，即係啲主要官員中央任命嗰、那個都係行禮如儀嘅。只要你一香港選咗個特首出嚟，然後佢組織嗰個政府，係咪送份名單上去？你冇得 say no 嘅，其實係係咪？亦都唔存在就話你要同中聯辦商量嘅。咁但係越搞越衰啦，而家係佢話事咯，係咪？咁而家成日強調，我哋中央有個任命權，呢個叫全面管治權，係咪？屌你讀基本法草擬嘅時候，唔係咁嘅概念啊，大佬！即係等於英女王去任命呢個首相，咪任命嗰個新嘅政府一樣。佢嗰個係行禮如儀嘅，係咪？嗱，你而家每個禮拜個首相咧，新嘅首相都要去見呢個英女王嘅，係咪？喺度傾偈咁，但係內容冇人知嘅。咁你係咪話認為英女王就對佢面授機宜，係咪？即係啊，有啲嘢叫佢點樣做？喺個制度裏邊好清楚嘅，首相喂打仗都係個首相話事嘅 ，OK？架飛機飛過嚟要打佢落嚟啊！佢首相話事嘅 ，OK 係咪？屌你就唔係叫英女王話事嘅，係咪？即係呢個所有嘅軍事行動，即係譬如你當年即係呢個大卓爾係咪？為咗福克蘭要打阿根廷，係個首相話事嘅，係咪？制度好清楚嘅。咁所以嗰個任命權，英女王嘅任命權係行禮如嘅，等於而家你每個禮拜。即係個首相都要去觐見女王一次，咁呢個係形式嚟嘅，只不過佢向個英女王去即係報告嗰個即係政府嘅事務咁樣嘅啫嘛，係嘛？譬如有啲好重要嘅嘢，譬如啊喺嗰個禮拜裏邊發生一件大事啊，即係呢個即係公共交通癱瘓，因為罷工咁你都可能喺見英女王嗰、那個即係嗰個禮拜見英女王嗰段時間裏邊，你要話俾佢聽，咁佢會關心呢個問題咁多嘢啫嘛，係咪？他沒有權叫你做什麼的 OK、即還有呢 我對那個即所謂首相辦公室那個唐寧街十號我是首相府我是很有興趣的那個是由公元即18世紀即1735年開始個首相就在那裡辦公所以人家那些真的有歷史的我告訴你那些歷史是會保存的你想想你喂，你中國啲大興土木屌你，係爭在被拆咗紫禁城啫嘛，而家係咁啊，拆得就拆，起樓係嘛？講起個首相啊，即係睇到香港啲舊官啊，真係佢喺英國佬真係。喂，當年佢喺香港嘅時候，高薪養廉，公務員人工啊，同埋呢啲即係政府高官嗰啲人工好高啊嘛。咁而家你睇一個咁嘅所謂問責局長啲主要官員。40多萬一個月，你知首相幾錢人工？一年係16萬英磅，而呢16萬英磅咧，其實係兩份人工嚟嘅，就包括議員，佢都係議員嚟嘅。OK， 佢選出嚟議員嚟噶嘛？佢就算做呢個外交大臣，佢都係議員做首相，佢都係議員，佢仲有一個議員身份噶嘛？你明唔明啊？即係呢啲咧，呢個議員就係喺個議會裏邊，即係等於我哋近時香港叫 official member。官守議員，香港近時港英時代啲所謂官守議員嘅， 而家行政會議裏邊都有一種叫 official member， 係咪？官守嘅議員就係個特首同埋嚇，即係嗰啲司局級嘅局長去出席呢立行會嘅。咁佢呢啲係即係佢有個，即係佢係部長啦，即係喺第啲地方叫做係咪司局級官員。咁另外有啲非官守嘅行政會議成員，嗰啲叫不管部部長，佢冇一個部，冇一個局，但係佢都係部長級嘅。OK。但是现在那些非官守员的人工就不是好像那些局长那么四十几万的、哦。你明白吗？在香港是这样的、哦。好了，在英国一个首相都只有16万英镑一年，另外有8万呢，其中一半薪水是议员的薪水。明白？他只不过做首相就多了8万镑，那16万镑就是等于百几万港纸一年，大佬啊，是不是？那你十几二十万一个月。你呢班幾十萬，佢做個首相都係十幾萬，做個議員、下議院嘅議員，佢人工仲少過香港立法會議員。咁但係人哋真係全職嘅喎，大佬，人哋要負責嘅喎，要負政治責任、道德責任、法律責任，係咪？佢嘅即係前任啊，呢、這個即係 Boris。他就因为有丑闻嘛，个内阁系咪？咁你要负政治责任，你咪要落台咯，系咪？简单啫嘛，系咪？所以有啲人会觉得呢啲政府系冇效率嘅，系咪？所以呢、这个环球时报啊，较早之前喺8月31日咧，中国日报、英文中国日报已经有一篇文章警告呢、这、一个即系卓惠斯噶啦，因为市民都沉除佢会赢嘅，你明唔明？已经喺度警告呢、这、一个。即係未來首相，未來嘅即係呢個英國第三位女首相咁啊。其實呢位卓惠斯做過即係英國啊千幾年來第一個大法官，好厲害㗎，係咪？嗱呢個咧就係喺《環球時報》嘅呢一張漫畫，係咪？放大啲睇啊，係嘛？嗱呢兩個咧就我唔知佢影射邊個啦，係咪？兩個鬥喺度吹啦，係咪？即係你總之。呢、这個係嗰、那個leadership debate， 大家喺度辯論啦，我就攞個吉他喺度彈，咁啊大家鬥認邊個先至係即係啊吉共即係吉中國吉得最厲害嗰、那個，屌你！大家喺度比較係嘛？咁呢個其實就呢幅漫畫應該係講呢個卓惠斯同呢個新偉成嘅，應該係係嘛？誒呢、这個係喺呢個即係環球係啦。Global Times， anti-China based version。咁好，喂，我睇呢幅漫畫，我又覺得《環球時報》講得啱啊，大佬，係咪？屌你中國，點解嗰啲即係反中啊，即係或者對中國不友善，或者對中國態度強硬嗰啲政治人物都會當紅咧？屌你真係都會有機會當權咧？點解咧？係咪？你自己檢討下啦，大佬，啱唔啱啊？係咪先？點解會咁樣先？係嘛？所以你而家個潮流興反中啊嘛，咁台灣係一個最好嘅例子啦，係咪？其實呢幅漫畫，台灣啲人即係啲政治人物睇咗，即係朝野兩黨睇咗呢幅漫畫，應該有啲感受啦，係咪？國民黨就係反中唔夠堅強，乜唔反中和中咪撲街咯？總統實冇你份。係嘛？喺議會國會裏邊，立法會你一定過唔到半數，係嘛？係地方選舉，你有啲著數啫，係嘛？因為地方選舉咧就唔講意識形態，係嘛？咁你國民黨喂你和中，民進黨就抗中，咁抗中嗰咪多啲選票，和中嗰個咪冇選票咯，咁簡單係嘛？咁英國又係咁樣喎，大佬，喂，而家即係將中國視為國安威脅嘅卓惠斯就。當選黨魁，即係做首相，係咪？新偉成就冇份，啊咁啦。咁所以拜登咧下一屆唔使選，第一佢老，係咪？第二佢對中國都係唔夠強硬，大家就期望呢個 Donald Trump 可以復出，係咪？咁但係我就真係，即係你問我咧，我覺得而家都未知，係嘛？咁但係 Donald Trump 如果真係俾佢可以做總統，佢係報仇啫。係咪啊？即係報仇啊！屌你，即係復仇啊！佢做呢，即係佢選呢個總統，佢贏咗，佢就會復仇。復仇嘅對象 就唔係中國。OK， 嗱，唔好講呢啲嘢，全人都唔知，係咪？即係講完可能俾人鬧嘅啫，冇啦。咁《環球時報》咧就一篇文啊，就喺今日出嘅啊。所以我哋呢個時間最好啦，我哋今日做節目，禮拜一啱啱撞啱呢單嘢，所以點解我要即係講兩節咁多咧？係咪？今日出嘅啊。英國新首相別把對華政策當飯吃，對華強硬對華當飯吃，咁咪就喺度教訓即係呢位新一代嘅鐵娘子。咁我覺得呢個真係有失體統，逾越憲制，係咪？幾時到你講呢啲嘢咧？係咪？嗰啲外交部都唔會講。喂，如果佢做首相，你仲要恭喜佢噶嘛？理論上你同佢有外交關係噶嘛？中國係咪啊？你同英國有外交關係噶嘛？係咪啊？互派大使噶嘛？係咪？咁你譬如話你國慶酒會咁。咁人哋都會有人嚟祝賀你噶嘛？佢國慶酒會，你都可能要有人去祝賀。咁呢啲外交禮節咧，喂，人都未做首相，唔該請你先喐人哋啦。之前中國日報英文《中國日報》已經寫咗一篇喺度警告呢、這、一個即係卓惠斯係嘛？好啦，今日呢個《環球時報》就即刻出一篇嘢，最好笑喺入邊喺度教訓人哋，即批評英國而家撲街啦，就嚟係嘛？啲經濟又唔得咧，你要關你差事咩？啱啱先係嘛？跟住又即係啊，講啲民調，即係民意調查啊，又講 IMF 最新嘅數據咧，就係、是、印度舊年咧就已經係最後三個月就超越英國，成為全球第五大經濟體。喂，大佬啊，印度幾多人啊？大佬，印度有印度人口多過中國嘅咧，已經就嚟咁啊，其實可能已經多過啦，係咪？咁有乜咁出奇啫？成為全球第五大經濟體，係咪？咁又講英國經濟好差啦，咁啊！咁就點咧？咁意思即係話，屌你喺度搞咁多民粹政治，係嘛？你啲民主政治係冇效率嘅。你睇六年就換四個首相，屌民主政治就玩完啦。你我哋呢啲極權政治幾好，又有效率。屌習近平可以做到佢瓜老襯為止，係嘛？屌又唔使選嘅，係嘛？人哋要選參懵嘅，係嘛？喂，我做做下，我執政做，喂執政途中。都可以被人掹落台，佢仲係俾自己人掹落台喎，俾保守黨內部掹佢落台喎，跟住就要選個黨魁，然後呢個新嘅黨魁做首相喎，哇咁冇效率，嗰啲民主要嚟做咩啫？唔啱，你講得啱，係咪？所以你咪唔要民主，你要極權統治咯，你要鎮壓人民咯，啲人民屌你真係任你搓圓撳扁咯，係咪？咁你中國人抵鳩死啦，咁係咪啊？英國係咁嘅，係冇效率嘅，有人罷工，有人呢樣嗰樣，你咪去唱衰英國咯。但係人哋呢一個民主老大帝國，咁而家冇跨到台先，係咪先？係嘛？有冇冧咗先個國家？係咪？你講到中國咁巴閉幾千年文化，咁啊點啊？你中國而家係咪？你而家復興中華民族先好笑啊嘛！即係等於倪匡話齋，屌你乜中國夢？我點解係要夢咧？發夢屌你，真係喺度。喺度發夢，咩叫中國夢咧？係咪？咁佢就學美國啊嘛，人哋有個美國夢啊嘛，大佬係咪？人哋嗰個美國夢就係話你要尋求更好嘅生活，係咪？嗰個叫美國夢，係咪？咁你好多中國人都發緊美國夢，咁你先移民去美國啦，大佬。你啲高幹子弟去係嘛？去美國讀書係嘛？你嗰啲即係嚇中央委員係嘛？嗰啲即係。中國嗰啲第一把手，屌啲貪污啲錢就全部去曬瑞士，係咪啊？啲仔女就去外國讀書，可以移民。真係，你憑乜嘢去即係寫篇咁嘅嘢？人哋都未做首相，你批評就皆因呢一位新一代嘅鐵娘子，係咪？將會嚇即係視中國為呢個國安嘅威脅，就咁啫嘛，係咪？咁你可以討論政策嘅，係咪？咁你唔係咁啊？中國日報八月三十一號就整一篇英文中國日報就恐嚇人哋，環球時報今日整一篇係教人，屌你咩即係教老豆洞房，屌你咩真係最好笑，有人講民主，即係有時睇到呢啲咧，即係覺得中國人真係非常之丟架，係咪？即係你話講中國人唔係叫禮儀之邦咩？ 喂，人哋都未做首相，你黨即係保守黨選舉一個新嘅黨魁，咁跟住就會做首相，你就已經即刻出一篇文，係咪？就去嚼人啦，係咪？跟住就話誒，佢雖然做限首相啊，但係佢喺全國嘅範圍裏邊嘅支持度好低㗎，係咪？啊，即係有12% 嘅人認為佢做得好嘅啫，52% 認為佢做得唔好嘅，關你柒事咩？呢啲係講下講嘅，係好好笑，即係覺得。喂，你第二啲傳媒咧，你民間傳媒寫呢啲嘢咧，仲可以即係原諒。你係官方嘅媒介，代表個政府嘅大佬，係咪？咁你即、就、係、是、喂，擺明攞人哋抽啫嘛，係咪？英國雖然而家唔係日不落帝國，但係英國喺民主政治，佢係人類嘅典範，係咪？我講嘅吹冷漲俾你，休息一陣。